那时候陪伴我的那河，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北京正式迈入了七下八上的主汛期，这也就意味着一年当中降雨最多、最集中以及最强的时段来了。根据数据显示，今年的汛期到目前为止降水量已经比常年同期偏多了40%，预计今年汛期的降水量可能会比常年略偏多。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国税总局近日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总收入达到了70,789亿元，同比增长了8.9%，这也就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经营状况在明显的好转。国务院近日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的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的总体将会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成为世界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为老旧小区的楼房加装电梯一直是居家养老的一道难题，而副市长王宁代表市政府也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关于扶持专业运营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业的情况及议案的办理情况。而一直备受关注的老楼装电梯也有了新的样本，海淀区大柳树5号院的老楼装电梯的经验将会扩至海淀全区的29个街镇，丰台区张仪村加装并运行的43部电梯的经验也会在适时在条件相似的地区进行推广。 还要指点，让我想。

叽咯叽。数数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咕叽咕叽，什么病都能吃药。荷官荷包自我慰劳，工作垮掉，谁比谁好？ 孩子能够多方面的发展，所以每到假期来临的时候，都会让孩子去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甚至给他们报上许多的培训班。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只要家长细心的观察，耐心的指导，带领孩子尝试不同的可能性，然后顺应着天赋去努力，就不会让他们的天赋被埋没。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的陪伴至关的重要。今年969爱心倡议，暑期到了，不要因为工作让孩子太孤单，有时间的话，记得陪陪他们。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教育部最近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严格的控制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的规模总量，具备建设条件的高校所举办的运动队的项目数原则上不得高于五个。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从北京银监局获悉，北京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北京市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效果非常显著，贷款发放的节奏也持续放缓。根据统计，317新政以来，本市的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的金额逐月的回落。六月份，全市银行业的金融机构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达到了158.46亿元，比上个月减少了59.69亿元，环比下降了27.36%，创下了317新政以来的新低。2017年高招本科的一批录取工作在7月15号到7月19号进行，并且完成了。今年在京参加的第一批录取的院校呢，一共达到了194所，计划招生14599人，实际录取了15096人，较招生计划增加了近500人。如今正是酷暑难耐的时候，但是为什么还要倡议居民家里的空调调高一度呢？首都文明办倡议市民，空调的温度每提高一度，耗电量将会节省7%到10%。这个数字汇聚起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其实除了节约能源之外，将空调调高一度还将为北京地区的电网安全做出贡献。目前本市的电网最大负荷在持续的走高，其中有一半的负荷源自于空调的降温。那九六九在这里也要倡议大家，将家里的空调调高一度，一起争当节能环保的绿色生活好市民。 那温暖的阳光，像刚才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我飞

的甜蜜，你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哦，你的眼睛一刺痛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999年，萧亚轩发行的第一张个人同名专辑当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成为了他的抒情经典之作。而除此之外，他的快歌呢，也是他标志性的动感形象。瘦小的身体发出穿透力、节奏很强的中低音，带给你很潇洒的感觉。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把我们的伤痛都甩开的歌曲，名字叫做《甩了甩了》。 明天的路还长，别让你的心

同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你想要多看书，你想出门跑步，你总是在想却很少去做。你常说这个太难，那个太累，工作太忙，其实这些都是你给行动力缺乏找的借口。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是没有捷径的，最终能够区别出卓越和平庸的只有行动和坚持。别再蹉跎时光喽，用行动打败焦虑吧。